同建设生态文明。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三副枯树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左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的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您瞧，现在天儿暖和了，树也发芽了，不像冬天似的一出门就冻耳朵，这人的心情啊都跟着躁动起来了。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感受，反正我一瞧见天好啊，就喜欢到处逛逛。大伙儿有了解我的都知道，我喜欢北京的本土文化，甭管到哪儿都喜欢打听打听，学习学习，了解一下各地方的掌故。您也别说我小气，不能亲自给您当导游，我呢打今天起在节目里头给您客串一把导游，带您游览一下这北京城里几个比较有趣的地方。在北京朝阳门外大街路北，一片高楼大厦当中，隐藏着一座古香古色的道观。咱们今天的节目就从这座道观说起。神仙界里，他们当属劳动模范，阴界阳界就属这儿的工作最忙。为何有人来这儿心胸坦荡？为何有人来这儿胆战心惊？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去游朝外东岳庙。这座道观就是北京的东岳庙。说起东岳庙啊，很多朋友都听说过。东岳庙，东岳庙嘛，这里边供奉的肯定是东岳大帝呀。那这东岳大帝是什么神仙呢？他的主要工作内容都是什么呢？这道观里除了东岳大帝之外，其他的神仙又都负责什么呢？其实不光这些，在这座道观里还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典故。说到东岳庙啊，不光是北京有，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都建有东岳庙，但是咱北京朝外的这一座也算是北方地区规模最大的一座正一派道观了。这座东岳庙早在元朝的时候就有了，是一位名叫张留孙的道士所创建的，距今已经是690年历史了。一说到寺院或者道观，大都会有点皇家背景。早先皇上为了能够给自己积德行善、歌功颂德，就都会从国库里拨银子修建个寺院呢、道观呢，祈求上天能保佑自己。这样算下来，产权自然是皇上家的。可是朝外的这座东岳庙，别看是一个皇家道观，可是在这产权的问题上有点说不清道不明。这话怎么说呢？据说早先这位张留孙大师到了晚年的时候， 瞧这元大都连个东岳大帝的行宫都没有，就发愿打算自行的筹款兴建一个。当时的皇上是元仁宗，知道这件事儿了，马上说这钱呢政府给你出。可这位张留孙大师呢，说什么就是不干，死活就不接受，自己出钱在齐化门外，也就是现如今的朝阳门外买了一块地。遗憾的是，还没等这座道观修建完工呢，张留孙就羽化了。后来他的弟子继承了师父的遗愿，继续修建，历经六年时间才建成了现如今这座道观正院的主要建筑，赐名为东岳仁寿宫。公元1325年，鲁国的大长公主相继出资修建了后殿，更名为昭德殿。打这儿起，这座私人建筑才演变成了皇家道观。要说这座道观也是几经磨难，元朝末年的时候兵荒马乱，一场大火就给烧了。后来明英宗打算出资重建，这才扩建了东西两侧的屋子，设置了72司，又给赐了个名字，也就是现在这名东岳庙。清朝康熙年间，东岳庙又一次因为大火重建，所以说现如今您看到的这座道观重建了两三回，出资方也改了两三回，这归属权的问题啊，也就说不太清了。全国各地都有东岳庙，可见无论是百姓还是皇上，对于东岳大帝的信奉都是如此虔诚。那这个东岳大帝到底是何方神仙呢？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87.6 说起东岳二字，您肯定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泰山。这泰山呢，号称是群山之祖，五岳之尊，位居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所以人们就根据阴阳五行的学说，把泰山封为了万物发祥之地，是人和天相通的神地所在，与王朝的命运息息相关。自打秦始皇开始，像封禅祭奠这样的活动就全都选在了这儿。不过在民间还流传着另外一种说法，说这泰山既然是万物发祥之地，有生必有死，这是一个轮回，所以这泰山神又掌有主生死的重要职能。据说这人死了之后都要到泰山来接受审判，所以在老百姓的眼里，泰山就成了招人魂魄的幽冥地府。为了方便朝拜，老百姓还把这座泰山给拟人化了，有了一个泰山神，也就是东岳大帝。东岳大帝在道教里就成了冥界的最高主宰，他的主要工作内容囊括了阴阳两界，既能审判冥界72阴曹，也能够掌管人间的善恶之权。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上到活人，下到冥界，任何事情他都掌管。您说这么一位神仙能不是人人朝拜吗？随着东岳大帝负责的工作范畴越来越广泛，老百姓把他描绘的越来越玄乎了。有的史书上说东岳大帝有自己的名和姓，人家本名叫袁长龙，身穿青袍，头戴苍璧冠，佩戴通阳印，坐骑青龙，统领百神，形象威猛，权势显赫。不光如此啊，东岳大帝还娶妻生子呢，有一个非常幸福和睦的家庭，手下领导着100来号神仙班子。所以当时的老百姓们，无论是娶妻生子，还是祈求健康平安，还是升官发财，反正但凡有个事儿，全来东岳庙拜。自古以来到东岳庙祭拜的人可就多了去了，可这东岳庙除了人多以外，人家还有三多， 您知道这三多是哪三多吗？庙里为何挂着一对算盘？元朝建造为何有个青庄塑像？本是官庙为何有个太监匾额？明王阿龙和您话说天下，东岳庙里怪事儿多。这东岳庙的三多呀，就是神像多、楹联多、石碑多。接下来咱们就从这头一个神像多开始说起。您这会儿可能得问了，东岳庙不是供奉东岳大帝吗？怎么又来了一神像多呢？咱刚才也说了，统领冥界的东岳大帝手下有着72个办事机构，后来衍生出了76个办事机构，也就是76司啊，各司都有自己的神像，正所谓是各司其职。您可能得说了，哦，有70多座神像坐镇，那是够多的。其实啊，这还差得远呢，人家东岳庙里远不止这些。据说最早在东岳庙里供奉着3000尊神像，您比如负责姻缘的月老、行医治病的药王，以及各行各业的祖师爷，都在这座东岳庙里工作。这些神仙管什么的都有，有求福的、求寿的、求子的、求财的、求官的、求平安的，有为活人祈福的，也有为亡灵超度的，有管治国安邦大事儿的，也有管理邻里纠纷、婆媳斗嘴、鸡毛蒜皮小事儿的，反正只要是和老百姓生活有关的，都可以来这里请求解决。所以早年间这东岳庙里还被称为神像最多、酬神最易。说完了这么多神像，接下来咱们再看看这三多之二，楹联多。在东岳庙里，大多数殿堂门口都会挂着一对楹联或者是匾额，干什么用呢？首先一个，每个大殿的神仙分工不同，而这些楹联正是给这些神仙的工作做一个简单扼要的说明，告诉您他们专门负责什么的，您别拜错了。再有，东岳庙里信奉的是惩恶扬善、因果报应，这些言简意赅的楹联也是充分的体现了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当您走进东岳庙正门以后，您头一个看到的就是毡带门上悬挂着一副楹联，上联是杨氏奸雄，伪天害理皆由己，下联是阴司报应，古往今来放过谁。正所谓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善恶到头终有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估计走进这扇门的时候，有的人可能心胸坦荡，有的人可能胆战心惊。这三多最后一样就是石碑多。早些民间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东岳庙的石碑数也数不清。由此可见呐，在东岳庙里这石碑的数量之多。据说早年间东岳庙还号称是京城小碑林，最多的时候啊，上至元朝，下至民国，藏有石碑多达163通。后来因为破坏，现如今能够在外边展出的也就剩下不到90块了。东岳庙里有三多，神像多、楹联多、石碑多。除此之外，这石碑里头啊，还有一个四绝，您知道是哪四绝吗？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阿龙和您话说天下。过去老北京有句顺口溜，叫机灵鬼儿透领背儿，小金豆子不吃亏儿，讲的就是这东岳庙里的四块石碑。一般老北京人呢，夸这孩子聪明，都爱说这孩子跟机灵鬼似的。 意思是说呀、夸这孩子聪明的像个人精。那您知道机灵鬼这词儿是打哪儿来的吗？在东岳庙的碑林里有一通清朝顺治年间的石碑，这碑是重建东岳庙金灯碑记。这碑座两侧刻有两个小道童，一人提了一小灯笼。据说这座石碑年头久了，吸取日月之精华就通灵了。这两个小道童啊，一到天黑了就化作人形，提着灯笼就出庙玩去了，有时候还到庙外头干果店小摊上赊点糖果吃。老板一看是俩孩子，起初呢没理会，想赊呢就赊点，一看孩子怪好玩的。可是天长日久的，老板觉得这不是买卖，不能老赊账，不能老欠着呀，于是打算找这两个孩子的爹妈要钱去。这老板打听来打听去，真就纳闷了，谁都不知道这俩孩子是谁家的。老板不甘心呢，有天晚上就悄悄的跟着这两个孩子，看看到底他俩住哪儿。一路跟过来就到了东岳庙了。等这俩孩子一进庙门，这新鲜事可就来了。老板眼睁睁地看着俩孩子进去了，可是一进庙没影了。第二天这老板又到东岳庙里来了，找来找去这才发现这俩孩子原来在这石碑底座上呢。为了不让这俩孩子再淘气了，这老板就把左边小道童手里的灯笼啊拿纸给糊起来了，右边的小道童呢一只脚拿线给绑起来了。打那以后再也没有人见过手提灯笼的小道童出庙淘气了。据老人讲，这座石碑上的小道童，无论你从哪个角度看，好像都冲你笑呢。只可惜现如今这碑虽然还在，可是这两个小道童的脸呢却破损了，这笑容您只能靠想象了。说完了机灵鬼，咱们再来聊聊这透灵碑。透灵碑，透灵碑，难道是说这碑能透亮吗？说到这个透灵碑啊，其实并不是说这碑能透亮，而是一种雕琢的方法。在东岳庙的西碑林里有一座清朝顺治七年的石碑，题名是白纸盛会碑记。这块碑的碑头刻有两个盘龙，龙身是盘旋交错。与其他石碑不一样的是，在这龙身上镂空刻出了六七个孔，人们通过这小孔啊就能看到站在石碑后边的人。在视觉上这两条盘龙也更加的栩栩如生。您瞧现如今要说镂空雕刻这样式啊不是什么难事儿，可在当时这种雕刻石碑的手法是极为少见的，所以慢慢的这老百姓就把这座石碑十分形象的叫成了透灵碑了。小金豆子说的就是岱岳宝殿月台西侧的地面上有一块青白石条，这块石条可比较奇怪，您往跟前一站就能发现这石条上啊像是嵌了金豆子似的闪闪发光，尤其到了下雨天，这地面冲洗干净了被太阳这么一照更是晃眼。好多人就觉得奇怪呀、都觉得这东岳大帝莫非真能够点石成金，于是不少想发财的人就把这事儿传得越来越神，说只要是摸一下这金豆子就能发财。这些人呢为了能把这财气带回家，不光是摸，还趁人不备抠走一块。传说呀，这些金豆子被带回家之后，不光是没能带来财气，反而是惹来祸端了。那这块石头上到底为什么能闪闪发光呢？其实这些小亮点儿不过就是一些铜矿的卖点罢了，含有金属成分，被太阳光这么一照自然会反射出光来。那会儿老百姓不懂啊，更何况这块神奇的石头在东岳庙里，所以大伙都觉得这是东岳大帝显灵了。现如今您到东岳庙还能看见这块闪着金光的石条，只不过工作人员为了保护文物 用一块玻璃板给罩起来了。来这里参观的游客虽然已经不再是抱着封建迷信的角度再看这块石头了，不过呀，也是争先恐后的打这石头上迈过去，为的是讨一好彩头。这四绝的最后一绝就是这个不吃亏了。这不吃亏说的也是一座石碑的碑座，这碑座上边刻着一群淘气的小猴子。再从马蜂窝，马蜂一飞出来，这群小猴子抱头鼠窜，小猴捅了马蜂窝，马蜂蛰了小猴子，谁也不吃亏。这座石碑神态逼真，栩栩如生，寓意着马上封侯。只可惜前边咱们说的那三绝，现如今您去还能看得着，可这第四绝的石碑呀，却是到现在都没能找到，只能通过老人嘴里说的顺口溜和一些史书上寻找他的影子了。其实对于这座东岳庙来讲，他的故事太多了，不光这三多四绝，这庙里头还有很多怪现象。打个比方，咱们介绍了这座东岳庙是元朝建造的，可为什么他这素报司里头有一个雕塑穿的是清朝服装？都知道这东岳庙是一个官庙，可为什么岱岳殿里边挂着一副太监献的匾？祭拜东岳大帝的道观干嘛挂着一个大算盘？这些呀，明天晚上十点阿龙接着跟您讲。节目最后，咱们呢也要感谢一下北京民俗博物馆的大力支持。由于东岳庙在元明清三代向来都是皇家百姓祭祀活动的场所，是具有丰厚底蕴的民俗文化活动中心，所以修复之后又辟为了北京民俗博物馆。关于东岳庙的很多故事都是民俗博物馆的专家特意为咱们提供的。现在春暖花开了，有功夫您也不妨去那转转，也体会一下这东岳庙里的三多四绝。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哎，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